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了，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在这个鲜花盛开的五月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请您收听的是在北大百年的大讲堂上演的青年相声大会的实况录音。 您说，一个节目是一对双胞胎表演的，捧哏的呢叫岳坡， 王岳坡我可知道， 逗哏的叫英明。 哦， 由于小的时候被分成两家了，可能由于营养不良，他们俩人有一点悬殊，悬殊到什么程度，大家伙儿拭目以待。有请王岳坡。 王岳坡， 英明二位。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哎， 好，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是 五四青年节 啊， 青年相声演员专场。 对， 报幕员孟凡贵老师、李金斗老师 啊，两位艺术家呀。 相声说得好， 对， 人民心目当中的笑星， 有味儿。 你说这俩人啊 啊， 从艺这么多年，眼神还这么差， 怎么了？ 愣介绍说我们俩人是双胞胎呀。 嗯， 各位。您看我们俩人像双胞胎吗？ 像。 哎，别，你们别亏心，说心里话，我们俩像不像双胞胎？ 像。 像。嘿，你看大家伙都说了。 大伙说什么呀？ 说你呀、 啊。啊。 长得像像。 谁呀？ 开个小玩笑。 咱别逗。 我的合作伙伴王岳波。 啊，是我。 我们俩是搭档 20年有了吧？ 啊，20多年了。 打小一起长大的。 啊， 今天我们两个人表演第一个节目。 哎， 嗯，演一个平时啊不常演的节目。 什么节目？ 这个未准你会。 你说说。 这个在北京的相声舞台上，起码有半个世纪，50年没有人演了。 嗯。 叫三节拜花像。 哦。 这是个传统的节目。 行了。 一般啊。 可以了，会。 什么 三节拜花像是名字，形式叫数来宝。 行啊。 啊，知道会。 你还知道数来表呢。 嗯， 好，这是 不，您等，您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还数来表，还数来宝。 对对，数数 来宝， 数数来宝。 对， 三节拜花像 俩人物。 你会？ 会。 俩人物都谁？ 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 那为什么叫三节拜花像呢？ 过去讲究过三大节嘛。 哪三大节？ 正月节、五月节、八月节。 没错， 老两口打着板出去给人家唱歌，唱的是喜词儿、喜歌。 对呀。啊。 然后跟人本家要钱。 是啊，你看这又劳动节又青年节 啊， 咱们在这双节的当帮件。 对， 搞这么一个庆贺。 什么演员还当帮件？您听这词儿， 什么着？ 一嘴芦灰渣子。 嗨，就说这意思。 啊， 双节的中间咱们搞这个庆贺的演出。 啊， 我想给大家演唱三节拜花像。 我可以跟您合作。 你不会 啊？这不板都在这儿吗？拿起就打， 张嘴就能唱。 哎，尤其这个数来宝讲究抓词儿， 这可是现编现唱。 对呀。啊，现就往外说，唱出来， 看见什么唱什么， 有这把握。 真的。 哎，咱甭废话，打起板就唱。 别着急。 啊， 你把板亮着。 嗯， 我问你 啊， 咱俩人啊。 啊， 你刚才说两个人物。 对， 一个老头子，还 一个老婆子。 怎么分配角色 啊？你挑啊。 你再说一遍，都谁？ 你挑一老头子，一老婆子。 我来老头子。 哎，干嘛这么积极呀？啊， 户主。 哦，户主 啊。 那行，我来老婆子。 那你到这边的吧。 好好好， 这是我的板 啊，这是我的。 哦， 您拿着那个啊，您上这边来，男左女右。 对对对。 哎， 好，开始啊。 哎， 这我跟您说心里话，这节目我40年没演过了。 啊啊。嗯，看不出您高寿了啊。 啊，我今年26。 啊，糊涂车子。 啊，不是您钱包在哪儿呢？ 我干嘛偷钱包是怎么着？ 哎，每回都这样啊。 哪样啊？ 你一使眼色我去偷去。 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你没听人底下都嚷嚷了。 嚷 唱啊。你抢这户主，你先唱。 哦，我先唱啊。 叫我。 对，你倒告诉我呀。 啊， 没说从哪儿唱啊。 叫我。 叫你是吧。 啊， 来。 我的老头子。 哎，我的老婆子。 啊，我的老头子。 哎，我的老婆子。 啊，我的老兔子。 你唱这叫什么词儿 啊？你还唱不唱啊？ 唱啊。你说 我叫我叫完我就完了，往下唱啊。 哎，对，你说的，我叫你。 这叫完我往下唱你的词儿啊。 后边还有词儿呢。 我废话。 后边好多句呢吧。 啊，四句呢吧。 对， 啊， 四句你来吧。 啊，干嘛我来啊？ 来。 哎，不是，你等会。我去什么？ 您那边，我来，来，你来。 不是我说，咱们是唱啊，咱们是换着玩啊。 不，就换这一回。 就换这一回。 知道为什么换吗？ 啊， 咱俩人是两个师傅。 啊， 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万一词句不一样，我唱上来吧唧你接不上来，你多寒蠢呢。 寒蠢还、 是不是 这样吧。 啊，怎么着， 这后边还换不换了？ 不换了， 就是我老头子你老婆子了。 我老婆子 就这样了。 啊， 啊，对对对， 好嘞好嘞， 来开始。 哎，我的老婆子，到他这怎么那么麻烦呢？这玩意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走的走在大街口，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 哎，我的老头子， 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走的走在大街口，千千万万万千呐，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 哎，我的老头子，讨厌！ 哪位带着筐给扣上点吧？ 干嘛？我要下蛋是怎么着？ 你干嘛呢？你这怎么了你？你 塑造人物，老婆子。 你塑造什么人物？你唱你的词儿啊！ 我没闲着，一直唱呢。 你唱，我唱完这四句，唱你的词儿。 怎么又该我唱？ 多新鲜啊！ 我什么词儿？ 你会不会啊？ 不，你说说说说一点，万一又不一样呢？你说头一句，别想，快说。 叫老头子，你放心， 奴家不是那样人。 会啊， 会这词儿。 会你不唱？ 咱对词儿了吧？ 对词儿了 啊！对啊， 这回词儿不词儿啊？ 词儿了， 词儿了啊！ 啊，对， 行，你说怎么那么麻烦呢？这玩意儿， 我哪知道？ 老头来了啊！ 我哪知道你不会唱、啊？ 好嘞。哎，我的老婆子， 哎，我的老头子， 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走这个走到大街口，千千万万万千呐。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 叫老头子你放心，奴家不是那样人。 叫老婆子你别夸口，一块这个汉堡跟人家走。 别唱了。 哎，怎么了？ 你唱什么词儿啊？ 一块汉堡跟人家走啊？ 一块汉堡我就跟人家走啊？ 怎么了？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我是你老婆子。 是啊。 也不打听打听。 什么呀？ 不给我买薯条行吗？哎， 就这个呀。 今天这个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一般的我们演出都是七个节目，今天十二个节目。因为到大学来演出是我们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梁鸿浩、杨凯为您奉献一段传统相声，掌声！ 感谢您的掌声， 谢谢， 谢谢大家 啊。 特别高兴啊！ 对， 来到这儿演出 是 什么地方？ 什么地儿？ 北京大学 最高学府， 早有耳闻啊！ 对， 北大的这观众啊， 啊， 全中国欣赏水平最高、最有文化的观众。 嘿，说得好。 所以您得理解我这心情啊！ 你怎么了？ 就像我这么也很有学问的人啊，愿意来这儿跟大家交流。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啊！ 您有什么学问？ 你没看出来？ 看不出来， 我经常看书， 经常看书就特有学问。 我跟他们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他们是看在眼里， 您呢？ 记在心上。 哦， 你看我这肚子没有？ 肚子怎么了？ 这里边没有别的， 都是下水。 这个 啊， 掏出来够你吃半年。 我呀， 下水像话吗？ 嗯， 一肚子书， 书 啊。 哦， 把手给我， 干嘛？ 我这书能摸出来。 这还能摸出来？这我听着可新鲜、啊。 我向您推荐几本好书， 是吗？ 您来摸，我看 啊。 哎，这本不错， 这是 《肖申克的救赎》， 这还是个外国书， 启迪心灵，给您以希望 啊。是是是， 我们这儿 这是 《海底两万里》， 科幻的啊。 这个 这是 《哈利波特》， 我。您怎么什么都看？ 这是 《 三国演义》， 古典名著， 《盗墓笔记》。 哎，对，什么都有， 都得研究啊！ 这是 新书， 这是、嗯、啊新的， 这是旧书 哦，旧的 啊 啊， 这是老书 哦哦，老的， 这是四书， 四书， 摸着四书了吗？ 没摸着。 那你好好的摸摸四叔。 你把手给我 哦， 摸摸你二大爷。 走， 占便宜？ 谁占便宜啊？ 讨厌！ 什么？您领会错了。 我怎么领会错了？ 五经四书， 哦，这么个 这都得研，不能光看 啊、 哦，还得写一写。 是啊， 啊，尤其我喜欢写，在这个咱们中国一种很传统的形式。 什么东西？ 对联。 您还能写对联？ 哎，这你了解吗？ 我略知一二、 啊。上下联有讲究 哦。 首先说字数得相同、嗯， 对， 意思呢相似相同或者相反， 没错。 上下联写出来非常的漂亮， 这是规矩。 修辞方法叫对偶， 是是， 我喜欢， 是吗？ 我跟他们还不一样。 您有什么区别？ 我是写新词儿， 哦， 我看见什么写什么， 现编现写， 原创对的， 这可不容易。 那当然了，我看见什么我一高兴，唰就出了。 哦，哎。我要是在这儿给您出几个题目，您能写出来吗？ 现场写几幅对子， 行吗？ 没问题， 我可随便出。 您随便出题， 我想想啊， 嗯， 哎呀，哎， 嗯， 你看啊，咱这个百年讲堂这个剧场这么大， 对， 来了这么多观众， 高朋满座， 给我们这个百年讲堂这剧场写一幅行吗？ 给咱们这个会场写一幅， 可以吗？ 目的是让什么呢？ 啊， 我们观众更多的进来欣赏相声。 对。 听我给您设计设计。 好啊， 上联是、 啊、 早进来 啊， 晚进来 是， 早晚得进来， 早晚得进来，听着这不像剧场， 别瞎琢磨， 啊、 别瞎琢磨、 啊， 剧场、 啊，下联呢？ 你听听， 啊， 我听听，你我都听听。 对，可不都得听听、 这个、 啊？横批是 “进来听听”。 哎，嗨， 你看，这鼓掌都是北大的博士后 啊！您这都是废话， 多好！ 可不进来听听？我在大街上，我听得见。 实话实说呀，而且相声演员写对联，风趣幽默。进来听， 您别说，您这脑子是够快。 那看看 上下联写的都不错， 你看看 横批略差， 我就喜欢我这横批， 是吗？ 啊， 哎，这个。我要换个别的买卖什么您能写、 啊、可以啊， 生意买卖 都看 着都能写、啊、 都可以， 小一点的 多小， 我们家胡同口有一个卖煎饼的， 卖 摊煎饼果子的， 摊煎饼的 啊，能写吗？ 您听这上下联是不是摊煎饼的？ 可以， 上联是撑圆 啊， 面稀， 嗯， 刮开大， 这怎么讲？ 你脑子里构出那构想那画面啊，摊煎饼 啊， 撑是圆的， 对， 面是稀的 啊， 把一勺绿豆面一刮、一大张， 哦， 撑圆面稀，刮开大， 这有点意思、啊。 你看看他讲 下联， 葱多酱少，卷上长， 这又怎么？ 生葱熟酱卷上以后长条的呀，卷上长， 那煎饼卷上长条， 多好。 横批是 越吃越短， 哎。 这东西你看看，这学问， 越吃越短。 你看看， 再吃没了。 你这可以留作备份。 什么备份？ 不错不错， 哪有越吃越长的？ 这怎么样？我这对联 还行还行。 哎， 啊、哦，这个煎饼摊也能写？ 那当然了， 这个煎饼摊对面啊， 啊， 有一厕所。 哟西。 你给那厕所来一副， 您这叫诚心啊，哪有给厕所写对的了？ 不是，你写上醒目点，大伙儿走到那儿一看就知道它是厕所。 行， 有这个吗？ 想想 写吗？ 想一想，想厕所 啊, 啊， 厕所这得形象一点。 对， 上联是进门去， 嗯， 龇牙咧嘴， 甭问这是憋的。下联呢？ 出户来，展眼舒眉。 哦，痛快。 嗯 啊，横批是 排毒养颜。 哎，呵， 这词儿太文雅了。哎呀， 您这太能琢磨了。 排毒 养颜，可不是 怎么样？我这横批，哎呦，太好了。 行，还不错。 嗯， 这个写人写事儿您行吗？ 可以啊， 写人物也可以、啊。 可以。 哎，给我来一副怎么样？ 给您来一副。 对， 他自找的。 啊， 没， 自找的。 没没没没，给您写一幅。 我告诉你啊，给我写可不是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我有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求灌顶。 那不好办。 怎么办？ 我没带油锤啊。 油锤灌顶啊？ 怎么灌顶？ 受得了吗？ 灌顶？ 不是，我是干什么的？ 你是相声演员， 说相声的。 对， 上联第一个字是下， 哦， 下联第一个字是生。 哦，您那意思上联嘛是相字开头， 对， 下联嘛是生字开头， 没错， 这叫藏头啊。什么叫灌顶啊？ 也有叫藏头的。 你说这黑话我们不懂啊。 这是黑话呀、啊、这是。 藏头不就完了吗？来，这站好，站 好，站好了。 相啊， 相 相、嗯、相貌难看也受到大家欢迎。 我长得有人缘。 是是是是、 嗯、下联 声 啊， 声音刺耳、哎、却博得观众掌声。 我声音有磁性， 你看还真捧场、啊， 谢谢谢谢。我这横批是 横批，符合你的身份。 什么呀？ 去你的吧！ 哎，什么叫去你？ 您是捧哏的吧？ 啊， 捧哏的往那一站，去你的吧！四个字结语，您的。 哎，不是，我老听你这横批可是太别扭， 不识货。好就好在横批上了， 好就好这横批。 那当然了。 哦， 你看看这个， 好好好， 没有学问。 我得给他找点麻烦。嗯，梁红浩 啊， 今天咱们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对啊， 你送给各位观众一副对联怎么样？ 大家不喜欢。 喜欢吗？各位喜欢，掌声鼓励一下。 您既然喜欢，我就给大家写一副、 哎、 有一样，刚才李老师说了，十二、 啊、 个节目时间有限， 哦， 咱们只要上下联， 嗯， 不要横批好不好？ 不行，不不不行， 不要， 不不行，值钱就值在横批上了， 是吗？ 惹祸也惹这横批上。 送观众还得要横批， 当然了。 听上联， 说， 请诸君到此地消遣娱乐。 下联， 听你等说相声，长笑开怀。 横批是， 多福多寿。 哎，这怎么那么好啊？ 我怕挨揍。 去你的吧！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的。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在南方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各位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啊，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 红熊兵相 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下半时段接着带您不花钱不跑腿儿到相声的演出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欢乐的氛围。我们选择播出的依旧是在北大百年大讲堂上演的青年相声大会的演出实况录 音。接下来这两位呢也是名人的后代，两位呢一位叫王正，一位叫吕家强，他给您表演的段子依然是一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有请。 好， 挺好， 各位您瞧长得多好。我从心里喜欢你， 你还好这口儿。我不好，找错人了。 好哪一口？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哪个意思？ 你不明白，我跟你不一样。不是， 我们都看出来了，都看出来了。 我是那个。哎，不是王八。 不是，你不是这，你不那个吗？ 我是一个相声爱好者。 我们这是专业演出，不要爱好者。 不是，我有偶尔票友。 哦， 您看刚才两个人 难得 说的就特别的好， 真不错。 他们下台了， 嗯， 这回轮到您出台了。 对，这那叫上台啊。 叫什么？ 上台。 差不多。 那差多了啊。 差不多。反正都是说相声。 就是。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喜欢听相声吗？ 这为什么呀？ 北京人居多。 啊，对对对。 您看 北京人爱听。 喜欢别的就不一样。 哎呦。是吗？ 啊。 那喜欢别的都哪人多呀？ 您看有的观众爱听天津时调。 这 鸳鸯调。 啊，哪人多？ 那就天津人多。 啊，对，那边是不少。 对不对？ 是是。 您看听这个二人台的。 这哪人多？ 西北人多。 哎。 听二人转的 哪儿人多？ 东北人多。 哦， 评剧 哪儿人多？ 唐山人多。 哎， 豫剧 哪儿人多？ 河南人多。弹词 哪儿人多？ 苏州人多。 哟， 评弹 哪儿人多？ 上海人多。老调 哪儿人多？ 保定人多。花鼓戏 哪儿人多？ 凤阳人多。黄梅戏 哪儿人多？ 安徽人多。卖豆腐丝儿的 这哪儿人多呀？ 高碑店人多。 嘿，还挺俏皮。 卖眼镜的 哪人多？ 浙江人多。练武术的 哪人多？ 沧州人多。耍狮子的 哪人多？ 徐水人多。开燃料店的 哪人多？ 山西人多。搞对象的 哎，这哪人多呀？这个 哪儿黑 啊？ 哪儿人多？ 哎，对，你就爱看这个你。 我爱干什么？哎，看看我刚才说这一大套，有点意思没有？ 知道倒挺多的。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这个丰富的知识吗？ 为什么呀？ 我有文化。 是吗？ 文化底蕴高啊。 我看出来了 啊。 看出来了。 你看我这个形象，看我这个模样，看我这个说话这个感觉，你看我什么文凭？ 您怎么着也大专。 嗯， 还挺有素质。还嗯 嗯 哦，猜错了。大本。 嗯， 哎，研究生。 嗯， 你憋着尿了是怎么着？我在这嗯了什么呀？ 你这个全说错了。 我再猜最后一次啊 啊！ 博士， 甭猜了，甭猜，你猜不着。 怎么了？ 我当着各位的面说出我这个文凭，吓死你！ 那不至于。 告诉你，记住了， 您是 没上过学。 哎，他文盲啊，合着 啊？你怎么意思？ 你文盲，没上过学有什么学问？ 你攻击我？你谁文盲？ 谁攻击你？ 什么意思？ 你问你没学问 哦？您的意思有文凭才有学问？ 那肯定的。 为什么呀？ 你看我了吗？我就有学问。 怎么证明啊？ 你看， 嗯， 我就是北京大学云南省刘立波乡富贵镇小鹅村毕业出来的。 这北京大学有 你服吗？不服吧？ 我服。 哎，这就对了。 我服， 好，好样的。 你别让我闷住了啊！ 啊，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 一点不绝对。 我告诉你，很多成功人士、成名人士，人家有学问，但是都没上过学。 那不可能 啊！ 不可能。 我问问你， 你说 孔子哪儿毕业的？ 孔子。那得问周润发去，你知道吗？问我没戏， 不知道。孟子哪儿毕业？ 孟子没听说过。 孙子哪儿毕业？老子哪儿毕业的？你说，你说， 这我说不出来。 你还是，你敢说人没上过学、没学问，是不是？ 不，不是 啊， 我没说呀。 啊， 你说那都是古人 哦， 古人那谁知道呢？说点现代的， 说点现代， 说点现代的。 那我问问你， 你说说， 侯耀文哪儿毕业？ 侯耀文。八宝山毕业的吧？ 马季哪儿毕业的？ 一块儿的吗？这不是？ 迈克尔·杰克逊哪儿毕业的？ 呵，你老说死鬼！ 不是，你要说他们没学问没关系啊。 嗯。 他们今天夜里找你聊聊。 哎，别去！我服了 啊！ 他们都是鬼才，成了吧？ 不是，你这话说的绝对啊！ 不是，你说都是死鬼，你说点活鬼 啊？ 不是，你说点活人， 说点活人 啊！ 咱不说远了。 谁呀、啊？ 刚才主持人李金斗老师， 孟凡贵吧？ 啊，加上孟凡贵老师，咱就说李金斗老师、 嗯。 从小没上过学，人家现在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你这怎么讲？人可以自学成才，是不是？ 啊，这倒对， 人家有文化修养啊。 有什么修养？ 相声演员的肚子就是杂货铺，什么都得会。 哦，有这么一说， 是不是？ 有这么一说， 你就得照这个发展，你不能老是一顾的想文凭，你得想多才多艺。那你学学这个，你会什么？ 哎，对， 你什么 我找着边儿了，我。 你哎什么？ 我就有艺术修养。 你有什么修养？ 我会的太多了。 你会什么呀？ 我首先说啊 啊， 我会国粹。 你卖翡翠？ 卖翡翠什么？ 什么国粹？ 国粹，京剧国粹。 谁？ 京剧？什么叫谁呀？ 不是。谁 京剧？ 你 剧种 啊？ 你我怎么了？ 你会唱京剧？ 我太会了，从小我就做过科呀、啊、 就您？ 我科班出来的。 您哪科的？ 我副科的。没看出来吗？ 有点那意思。副科 有点有点那意思。 不，什么叫副科呀、啊、 副科傅连成副科呀、啊、 您是傅连成的 老科班啊？那你都不知道？ 我真没想到。 孤陋寡闻。 您的意思是您经常唱？ 那可不经常唱， 每天都唱。 我每天都唱。 每天都什么时间唱？ 什么时间？反正我吃饱了就哼哼。 您吃饱了就怎么着？ 就哼哼。怎么了这是？ 您吃饱就哼哼 啊？ 那你跟我们老家养的那个不一样。 你们老家什么样？ 我们老家养的那个都是饿了才哼哼。 我是猪啊，和尚！ 什么叫哼哼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我说哼这戏， 您把这戏字带出来啊！ 这不图省事儿吗？ 你图省事儿行吗？说实话啊， 怎么了这？ 咱别的咱也别吹了，当着各位的面、哎、你来句实话。 什么实话？ 演唱水平怎么样？ 你说说。 演唱水平怎么样？ 哎呀， 哎呦，又犯病了。你看， 演什么呀？就犯病 啊！ 说到点儿上了 啊！说点儿上了，你说。 演唱水平怎么样？不敢说 啊，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谁啊？ 有一位唱京剧的叫于魁智的，听过吗？ 我听说干嘛？年年春节晚会都上。 于魁智唱的怎么样？ 太好了， 太好了 啊！ 于魁智曾经扬言， 怎么样？ 要再听见我唱京剧 啊， 他就掐死我。辛苦辛苦， 不是于魁智说再听你唱京剧就掐死你 啊。 不，我这么理解，就是说同行是冤家。 哎，对对， 您唱得好，他上不了春节晚会了，他得把您掐死，他继续上春晚，是这意思吗？ 别说出去，别说，心里知道就成。 各位，您可来着了啊！ 哦， 咱们这儿有一位比于魁智都好的， 就是， 咱是不是让他给咱唱一段？ 别，哎， 那怎么你客气什么呀？ 不是我这自己，谢谢您。讨厌这个艺术。那个什么，既然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给您唱一段 啊。 我给您唱段什么呢？ 什么呀？ 我给您唱一段 我最拿手的 什么呀？ 我哪段最拿手？桑园会。 哦，桑园会 就这段 传统戏 最拿手。 您来吧， 什么话都能唱出来的。 哎，您来 来了啊，注意啊， 又犯病了。 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哎，对，哎，秋胡大妈文家乡杏仁卤上满地棒，坐在吊鞍永窝。我这怎么意思？这是，别说别的，唱的怎么样？你舅舅说了，唱的好。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站好了，你看， 没踏着。 你唱的什么呀？ 京剧《桑园会》。怎么着吧？你要干嘛？ 掐死他！ 一会儿您别走，我上您家给您唱去。我都置这气了。 你听了吗？不是我要掐你吧？你听了吗？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站好了。你死之前我先说你两句。你站好手。你站，你怎么回事啊？你瞧你长这德行，你瞧这尿布型的脸，不是，你都30岁了，你挺大个子，你不知道自己多大能耐吗？啊，我说不带你出来吧，啊，我说不溜你吧，你说北京大学你在这儿现了吧？啊，不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给你的掌声吗？啊，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你是不是这么多年给你培养吗？啊，不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观众对你的鼓励吗？啊，我这说你，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这是北京大学，不是你们家门口啊，琢磨琢磨这是哪儿。我先喝口水去。 回来。 嗯，你怎么意思？ 我说我要唱了吗？ 没说。 哎，我说我要唱了吗？ 你说没说？ 我说我们能唱 啊， 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唱一个。 对啊， 再者说了，我唱的不好 啊， 你倒说我呀。 我说 你倒批评我呀。 呀， 你干嘛？ 你 当着这么多人， 你瞧瞧， 你说我， 你干嘛？ 你干嘛？ 嗯， 你看你那样 啊， 长得跟吸毒的似的。他这头型长得跟鸟巢似的，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别， 我还唱出来了。 你别哭， 怎么着？谁哭了？ 你别哭， 谁哭了？ 你别动， 就我这段你还不会了，你知道吗？ 你别急，你 我唱出来没唱出来？ 唱出来了， 有本事你来一个。 我来不了， 你来一个。就这么着，咱们鼓掌，让他来一个。 别别别， 你来吧，来来，甭光说我，多脆，你会吗？ 您瞧 吗？ 多坏，他来不了，他让我来。 对了，凭什么说我半天？ 我来出来就比你强。 你来什么呀？ 你敢唱什么呀？ 桑园会啊！ 我就给你唱那桑园会。 就你？ 我还把 你、 啊、 我跟你说，你唱不了。 我唱得了。 你连音箱都没有，你唱什么呀你？ 唱京剧靠的是底气嗓子，知道吗？ 你唱不了。 我唱这个桑园会，我把剧情介绍一下。 你来来， 主人公叫秋胡，秋胡做了大官了。回到家看自己的媳妇儿，两口子十几年没见面了。秋胡为了考验他的媳妇儿是不是贞洁烈女，两个人见面非常有意思。头出来，演员在后台有一句叫板，我先给您来了， 叫起， 马来，秋胡大妈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嫂手盘丧，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的七房奔，当下马将妻还哪、前慢哪、何人了民女最非常大嫂亲来见礼。 谁大嫂？谁大嫂？ 你看唱怎么样？ 我听完你唱，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掐死你。 这么一唱，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什么事儿？ 去年我们团到山东烟台演出， 有这么一 回，路过一个京剧票房， 嗯， 里边有几位山东票友， 哦， 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哎，对了，啊 啊， 这山东人也能唱京剧？ 山东的字儿，京剧的味儿。 哎，别忙，我先问问你啊。 你问吧。 这个山东人管这个秋胡的秋念什么呀？ 哎，念秋。 哎，念秋。 哎， 秋胡。 念秋胡。 家。 念家。 人。 念印。 楚。 念楚。 那这朝呢？ 念 叫什么？ 考。 哎呦，瞧这费劲的。那唱出来怎么样？ 唱出来可以说是别有风味。 那赶紧给我们来来。 那你注意听啊。 来来。 秋啊胡啊，日马子本来的家里，想演这路，想想马不停啊蹄啊，都几位加了个品呐、啊，难度夜饮撇下撇下撇夜撇不久撇。大一时出过力呀，出王爷点砸死龙黑天，他命大，偷得了五杀，伸出了网炮，腰和月带住得了草穴，坐过了在考里呀，他命俺回家看不去，他咋咋咋那个去咋回考里，听见嘟来是在那个丧院里里一点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惯，要记住请不去那个少了丧事罗香尖，他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 缓口气， 不落在竹篮里呀。天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向天向梯。进我，哎，孩儿的妈，铁门。后来明女死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修胡的家伙是不是到北京大学说相声去了？ 来这儿。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在你世界里，你不会知道的，某一些夜里，偶尔你会提起埋在你心里的过去，我在听，有爱听有怕听，从前那些名字真的很美丽，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还好有我陪你走下去，从前你没注意，终于等到了你说